歡迎大家收睇第二集嘅奇異檔案。 系啦，你好，大家好，今日咧就第二集嘅奇異檔案啦，系啊。咁头先因为咧，我哋有啲对啲我系对啲科技有啲问题啊，咁啊搞咗一轮，原来系我自己问题。好啦，咁我而家介绍下啦，咁啊即系今日第二集啦，咁就上一集咧你有睇过啊？佢哋觉得点啊？我呢个靓女嘉宾主持希莲觉得点啊？你觉得佢 OK 啊？系啊，系啊，都几靓啊！嗬，咁啊嗱，咁啊就今日都系啦，都系我潘日光同埋希莲一齐做啲节目啊。咁咧身边咧中间有个人嘅系嘛， 系啦， 见到咩？ 佢系边个咧？其实佢系一个演员嚟嘅，咁佢就叫做初恋啊。 哇！呢、這个名真系无限。 你介绍下你自己啦， 无限咁样咧，真系嘛？点啊？你介绍下。 听落 系初恋啊！你听到佢把声， 呢个甜晒啦，甜晒直情啊！啊，咁样咧就初恋啊！ 嗯， 我唔敢正视啦，系咪？我哋都系望镜头，即系唔啱，即系一望到佢有啲初恋嗰啲咁嘅 feel 嘅，系嘛？嗱，咁样你就第一次上嚟呢度啦，咁啊。平时呢有冇有啲去过一啲咁嘅灵异嘅地方啊，类似啲咁灵异节目啊，都好灵异啊，周围都有冇嚟过呢啲咁嘅嘢，困住自己咁样讲嘢。好㗎，係啦，即係喺啲密室咁样困住。嗱咁係啦，咁第一次啦，俾我哋困住咗啦，咁睇佢而家心情都放松嘅喎。 系、okay, 起码都要相识嘅人喺陪伴左右都可以嘅。咁啊 ，Hilly 啊，咁你睇下佢有啲咩帮一帮佢啊？ 初恋咧就同我讲，我曾经小时候咧就有啲经历嘅。 嗯， 咁你不如同我大家讲下你小时候嘅经历系咩啊？ 好细个嗰阵时，应该系仲读紧幼稚园嘅时候啦。跟住咁，我嗰时就同爸爸妈妈去翻咗大陆，咁咧就住一间好旧嘅酒店嘅。咁 然后可唔可以讲大陆边啊？ 大陆真系唔记得咯。 唔紧要啦，大陆啦，总之 大陆啦， 系啦。跟住之后，咁我妈出咗去整头发，咁然后我爸就喺度瞓觉啦。咁佢就同我讲话：，你妈咪有锁匙噶啦，你唔使开门噶啦。咁、然后咧，咁我爸瞓咗之后咧，我就听到有人敲门。跟住之后咧，嗌我全名。叫话妈咪翻嚟啦，开门啦咁样，咁然后我听到啦，咁我同我再同我爹哋讲，我爹哋有人嗌我名开，叫我开门咁样，跟住我阿爸咧 就 听，我阿爸听唔到嘅，咁本身唔理我啦，但系系咁嗌，于是我又走去拍我阿爸。 但系你同你爸爸讲嘅时候，佢系 keep 住都仲嗌你全名嘅 ，keep 住拍门。 唔系佢嗌咗一两次，跟住之后我走去同我阿爸讲，佢静咗嘅之后系啦，咁然后我同我阿爸讲，阿爸就听唔到啦。咁、然后过咗一阵，佢继续嗌，跟住之后我先再同我老豆讲，喂，唔系你真系妈咪叫我开门喎、咁样。跟住之后我阿爸就唔信啦，就起身就行过去喺嗰个防盗眼度装，系冇人嘅。跟住之后我阿爸就要闹翻我转头，咁就走翻去继续瞓觉啦。跟然后咧，佢。停了一阵，跟住又继续嗌我个名字，咁然后我又自己胆粗粗咁样，自己走去真系开门，然后门后边系冇人嘅咯，系成条走廊都冇人嘅。 咦？咁你好，你佢嗱，你话佢嗌你，跟住嗌完之后，跟住你一阵又再嗌咁样，唔惊嘅咩？ 细个唔识啊嘛。 即系觉得人嗌你系正常， 因为你真系谂住系妈嚟啊， 系啊，我真系以为系我妈咪嗌我啊嘛， 系，跟住你有寻找个声音啊， 跟住有，我仲听咗一阵，系咪真系出边嗌 啊？跟住觉得都似阿妈嘅， 系啊，都觉得似噶， 但系后屘你有冇再问翻你阿妈到底有冇翻过嚟拍门？ 跟住后屘我妈咪整完头发翻咗嚟之后，佢就话其实佢根本即系中途系冇翻过嚟咯，系，咁然后嗰日我哋就转咗第二间酒店啦。 嗯，即系其实嗌你嗰个佢识你喎，应该，如果唔系嗌唔出你全名嘅、 为咗呢次事件即刻转酒店，定系本身都 plan 咗转酒店？ 唔系即刻转咗酒店， 即系为咗呢单嘢。哦，咁系，即系阿爸都相信埋我即时。 喂，虽然顶佢嘅，但系都 系咯， 转酒店先。 即系其实个心系信嘅嘛，个口话冇啲嘢嘅咁嘅啫。 我细个我妈都系咁，我细个即系我细个由细到大都有阴阳眼噶嘛。咁我以前住嗰旧式屋咧，有啲 唔信噶啦， 唔系啊，有啲窿窿咧望到出走廊噶嘛。 系 我。 仲见到对面嗰个女人喺度喊啊！咁即系十一点、十二点嗰啲啦。咁我同我妈讲，我对面有个女人企喺度喊啊，咁样啦。咁嗰两大概三廿零四廿岁咗，系咁即系我咁讲，我喺度喊啊，咁我喺上架床要装出去。咁我妈咧就边度有噶、啊，冇啊，你瞓啦、啊。咁我妈都系咁噶。 其实阿妈系咪未听到？听唔到 嘅。佢听唔到，但系。估我系喺度，只不过佢可能即系唔知安抚我定点啦，总之话冇咯。 明白，因为咧好多时咧，阿妈阿爸嗰啲嘢咧，其实即系话去到咁上一时间咧，其实大家都知噶啦，系人嚟嘅，其实佢都知嘅。不过又 顶住， 又顶住咧，又惊你惊。咁但系实际上佢惊唔惊咧？佢有可能惊。 佢应该惊我面都青晒咁 样。又唔得，唔可以做到青晒面咁嘛？咁冇得提噶嘛？有啲咧，以前啲忌讳咧系唔可以讲嘅，或者唔提就冇事噶啦，咁样啊嘛，系嘛？即系我 扮冇嘢噶嘛？ 系啊，我老公系我初恋男朋友嚟噶，唔关事啊。嗰啲惊要讲嗰啲啦，系嘛？咁啊，跟住搬咗啦，咁就以后有冇你唔记得边间酒店噶啦？而家吓？爆爆开得名啊！ 太细个啦， 系啦系啦， 其实应该好多间酒店都系 好多酒店都嗌你个名 字，唔系啊，即系我知好多旧日酒店。 OK， 系好多旧酒店。 不过我讲起旧酒店咧，我有一个地方咧、我大概几年前啦、我就去澳门拍一个电影，系、西片嚟嘅。咁佢就租咗一间酒店，我当其时我拍完戏，我先去嗰个酒店嘅，因为我一路都唔知个 crew 系租咩酒店。咁嗰间酒店咧就系新中央。 OK， 即系大家。如果有上网找过新中央都知道是一个劲残旧啊， 旧式的， 系啦，就连嗰啲锁匙都不是拍卡的，有个锁匙窿咁样嗰种啦， 旅馆嚟 咁样，系啦系啦，咁入边系又霉啦，啲嘢又发晒毛，又有咁噏味咁，咁其实咧，咁我嗰日就同有个女仔其实同一间房，咁我大概点解估到佢会租呢个地方呢，因为外国嘅 crew 其实。唔會知道當地原來平嘅酒店係咁樣噶嘛？我亦都相信佢哋唔係特登嘅，因為佢啲 crew 都住嗰度嘅。咁跟住 係咪因為平咧？真係 我估係咯，因為你即 係鬼佬中意平嘅，真 係。如果唔係你可能行行你澳門租間酒店都千零蚊起，但係嗰度新中央係幾嚿水啊嘛？ 誒唔係嘅，或者佢哋中意啲咁嘅舊式嘅， 係 啊！你我發覺啲、我哋唔可以講鬼佬嘅，我哋講西人係嘛？真係西洋人， 西洋 人係嘛？係啊！嗰啲好似中意咧一啲咁嘅類似啲咁嘅古老啲嘅，佢覺得個特色 嘅咁樣 係咯。啊，好似話譬如話，我哋覺得我哋中國覺得一啲唔好嘅嘢，或者啲中文字好無厘頭嘅，咁佢哋中意 嘅。白無禁忌嘅文， 佢哋文化喎。點解轉頭我哋香港人咧，中國人咧，可能調轉咧，就用翻佢哋嗰啲英文字嚟文啦，或者點樣？咁其實都交換曬中西嘅。咁佢所以去呢間中央嘢都啱嘅。跟住點啊？ 跟住咁我哋就。有我同一个女仔同一间房，咁其实我有个习惯嘅，即使我去到个酒店，我又冇见到鬼都好啦。我住嗰间房，我实敲门嘅，咁我敲门，唔好意思打搅晒咁样噶，咁我行先，咁个女仔跟我后面，咁我就去到嗰间房门咧，又好残旧，有啲门都系破破烂烂咁噶啦，咁我敲门，确确确，我唔好意思啊，打搅晒，跟住咧有把男人声喺嗰间房入边嗌翻出嚟， 应翻转， 系啦，入嚟啊！跟住之后，好自然噶，嗰下入嚟啊，系好自然嘅，即系好似你敲门入嚟咁入嚟啊咁样。咁我就即刻，我听到我就谂紧，我个女仔朋友听咩到，我而家望一望佢啦。 系咯， 佢咧，佢好似若无其事，佢望住做咩啊？ 照入去咯， 系啦，即系换言之，佢听唔到啦咁。 系咯， 跟住我系唔理啦，咁你都要瞓觉噶咁，咁啊真系开锁匙就入去啦咁。咁入去咧，其实就一望就望到张床。电视同埋有个台仔咁样嘅嘢啦，都见唔到有嘢嘅。咁喺我哋入咗房咧嘅转右手边嘅后方，先系个厕所有浴缸咁样嘅。咁嗰个男人系企喺个浴缸入边嘅，我哋就见到 咁、清楚啊！ 系啦，三廿零岁咁上下，但系唔系而家， 即系光秃秃咁噶啦。 有三岁，但系佢企喺个浴缸入边啫。咁、跟住，但系佢望到我个样系好似即系。整蛊你成功咧，即系笑你嗰种啊！咁我见到佢咁样，咁同埋嗰间酒店又污糟邋遢，咁我话算啦，我今日唔住呢度，我俾钱出去第二度瞓啦咁。咁啊，真系离开咗间房。 好在咋，如果唔系 咁嗰个女仔咧， 佢完全唔知咩事啊！佢直至到就系佢知我见到，佢知我见到呢啲嘢，但系佢会觉得奇怪。 哇，第二朝七点几 call， 而家都十二点几啦，去边度瞓啊咁。 但系跟你瞓嘅， 系啊，我哋同一间房。咁我话唔好理啦，我总之我哋诶唔好喺度瞓啦，我污糟邋遢。 所以佢一齐跟住你走样。 系啊。 哦。哦， 咁都好啲。 系啦，如果你唔走，你估今晚会点咧？ 我唔觉得我会喺嗰度瞓得着。系嘛？ 边而家边个装边个咧？佢洗一时间，佢见到佢浴缸 先。冲唔冲凉好咧？ 跟住冲唔冲咧？如果佢一路继续企喺度， 咁佢冲唔该谢谢。 咁佢又望到你，知道望到佢嘅，跟住你行埋埋去咧， 系啊， 好难 睇佢唔到定点好咧， 所以宁愿离开。 其实我都想问你啊，嗱，由细到大都睇到啊，咁其实系咪不便嘅咧？ 即系意思系 好唔方便咧？譬如话呢个去厕所，一去个厕格，嗰个人坐喺度，咁你点坐耐咧？ 系咯， 咁我又唔会啦。你明知嗰格有厕，即系嗰个厕所有鬼喺度，你梗系唔好去嗰格噶嘛。 唔系啊，你天天一开门见到佢 坐喺佢上面， 而且而家好急，系得呢个噶啦。咁你摆明知道佢系透明嘅， 我都会去另一个厕所嘅。 系啦， 唔会嗰个。我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就呢度做完节目啦，咁我就去清衣戏棚做嘢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清衣戏棚其实走咧。咁我就 call 的士走嘅，咁、你都知啦 ，call 的士个的士司机话我三分钟到，咁你系上嗰架车噶啦，冇得拣噶系咪？咁好啦 ，call 个车，佢话系几分钟到，咁我唔喺度等啦，一等架车嚟到，个乘客位有个女人坐喺度，鬼嚟嘅， 系， 咁我望到个乘客位佢喺度，佢又望住我，我望住佢， 咁点入啊？ 咁我今日我谂，唉，点咧 ？call 嘅话你 call 嘅， 系啊，又 call 车又，唉，又费事叫个司机。走啦，或者取消，俾人闹噶嘛，硬住头皮开门，我话唉唔好意思，我坐程车嘅，唔该谢谢啦咁。咁我开门，佢咧就坐喺司机位隔篱，我咧就 佢本身坐喺嗰度定点啊？ 佢本身系坐司机位啦，呢度啦，佢乘客位后边嘅呢打对角嗰个位， 即系左边门 系啦。咁我就真系开佢， 系你开嗰边门 嘅，系啊系啊，我就开门，我唔好意思啊，我搭车嘅啫。打搞晒啊！ 即系你要心讲嘅， 系啦咁样，因为我有朋友喺度啊嘛，我唔想吓亲佢。 你唔好咁啊！我要吓人，唔会咁嘅。 冇吓人。咁跟住之后就我上车，咁嗰个女鬼就坐喺司机隔篱嗰个位啦。咁变咗我哋两个人就真系坐后边咯。但系佢嗰个佢系唔 all right 噶啦，佢唔 即系让你啦。其实你睇到我咁样， 但系全程车佢系咁望住我，其实我好唔安乐。 吓！佢即系佢拧过嚟系咁狂啤噶嘛？ 系啊。即系直情系坐喺度咁样啦，拧过嚟咁样，咁样就掘住你啦，一路都。 咁你啱啱对角啊，同佢好心理。 系啊，即系我司机后边嘛，咁我如果咪点啫？ 如果唔系对角嘅话，如果佢系360度转个 头俾你， 系咁总之都要望到你，咁你点啊？ 跟住我冇办法啦，咁点样我都系搭部 车。吓吓，咁俾钱嗰时咧，一俾出嚟嗰下，佢揸足足住手 嘅。唔会啊，冇咁戏剧性啊嘛。 佢缩唔缩唔缩啊？ 我又唔想吓亲个的士司机喎。 吓吓， 系啊。 哇，都好惊险咁样，你好夜系嘛嗰阵？ 点零两点钟？ 哦，真系好惊。我觉得你咁成日咁见到都做师傅都戥你惊嘅啫，师傅惊。 睇住小弟啊， 好唔方便噶，系咪先？啊，系咯，我成日谂呢个问题，因为咧，有我嗰个阴阳眼，我咧分几种嘅咁样，大抵分两种啦，唔好话分太多种先，分两种嘅大概咧，有啲个我叫做阴阳眼。就長期性嘅，有啲叫做間歇性嘅。咁你嗰隻咧，應該係長期性兼間歇性嘅中間咯。 因為唔係我，其實我喺十零歲咧，我係試過封眼嘅。咁但係嗰陣時個師傅有講嘅，佢話你預三年咧，你就睇得翻噶啦咁。 嗱，我真係同人封過好多次，真係睇得翻。 其实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封了又要看？ 我想法的东西呢，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恒久不变的，或者人的心理都是啦。这个后话啦。那就好怪，大约三年到啦。我试过有一个人长期都看到的。那呢我就跟他，我说我不信，我帮你封了他。他说人家说封不到的，这样。是朋友来的。我封到。我咧封唔到，你话封咗，哇，真系睇唔到咁样。 但系其实睇唔到佢一样感觉到佢， 感觉到 声音啊嗰啲都喺度。 O K 嘅，系可以知嘅。你唔会话真系好实体咁成见到咯，系嘛？好啦，跟住咧过咗一两年后，两年后咧， 慢慢慢慢， 佢话咧好奇怪噶，唔知你封完眼见到嘅嘢系点，佢就咁样讲。佢描述就话，好似咧有重嘢咧黑色系遮咗，但系而家咧好似擦穿个擦纸胶咁样，有个窿仔可以睇到佢。慢慢，第日咧又耐咗时间就睇到一啲，慢慢慢慢 见 到 咁样， 系啦，好似啲窿好似爆咁样，哇咁得意，系嘛？我再同你封咁，再封又得嘅。有得嘅，咁我觉得咧系后来咧呢个人咧可发， 嗯， 机会性好细啦，学咗发机会性好细，诶、嗯慢慢少好多，冇话密得，即系话密到 成日 见到、嗯，或者真系好有意揾佢嘅，或者突然间要系有嘢同佢 contact 嘅，或者就算佢唔望到，佢眼望唔到啊。 嗯 即系佢心嘅眼啊，唔知道你明唔明啊、 嗯， 都会睇到佢， 系 啦，系咪先？咁就所以佢本身有交感，佢有沟通能力噶嘛？佢、通常有一双眼嗰啲，佢有 feeling、 嗯。 佢就算头先你讲啦，闩咗眼都有权感受到啊嘛，系咪？佢嗰啲咧就系有嘢揾佢， 嗯， 直情呈现咗系成个灵体系绿色嘅，青绿色嘅。 嗯， 系啦， 青绿色系咪真系 都系咁讲嘅？听讲系咁讲，我哋后面都有绿色噶，你而家睇唔到，我哋先睇到嘅现场噶，系嘛？都好恶噶，后面嗰块嘢，系嘛？咁咧就 你我哋第一节呢个时间系咪差唔多啦？ 吓、啊，完啦咩？ 系啊， 系咪啊？ 时间过得特别快，下一节再见。 啊，系咩？